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换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今天是2013年的10月10号哈，在台湾双十节的庆典在今天早上是刚刚完成哈，这个典礼那马英九是发表了这个双十节庆典的文告还有这个讲话，那我们来先来听一下他在现场讲的这么一段话。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两岸关系不是国际关系，五年多来，两岸在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签署了19个协议，实现了海空运直航、陆客来台、司法互助、经济合作等交流，其中包括三年前签订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 和今年六月签订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四天之前，萧前副总统万长先生以我国领袖代表的身份与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先生在印尼亚太经济合作会谈，陆委会王玉琦主委也与大陆国台办的张志军主任会面，并且互称官衔，这都是两岸在正视现实、互不否认、共创双赢的基础上所开创出来的成果。当前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不断地扩大深化两岸的交流互动来增进人民的福祉，同时推动互设两岸两会办事机构来强化为民服务，共同为两岸合作振兴中华再创新的高峰。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马英九在双十节庆典在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上面发表的这个半个小时左右的演讲哈，在里面有专门的两岸的章节，就是很清楚的提到他说两岸不是国际关系，最后是说哎，两岸携手振兴中华一起努力哈，这样的这个宣言也是呼应了之前一段时间台湾和大陆的这个领导人在 APEC 上的一个互动，就是张志军和王玉琦好互称官衔的这个事件，马英九也是在自己的讲话里面提到了这件事情，可见当时这个大家都在说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举动，但他也不是偶然啊，很有可能是马英九是有马英九的这个知情的情况下双方才做出这样的这个表态的。从我相信这样的这个宣誓对于大陆方面哈，在这样的一个日子还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表态， 而且要看到他的通篇的演讲呢是把两岸关系放在他演讲的第一部分，足见他对两岸关系的这样一个重视程度，在讲完两岸之后呢，他才是讲的目前台湾这个所谓的这个外交的丰收年，说这是活路外交的丰收年，几乎是每一个月都有他的政绩和具体的成果所在。讲完两岸，讲完这个所谓的外交，接着就是讲他的军务的军政的改革，最后呢才是讲的经济，最后一点也就是司法方面，说他的首要职责呢就是遵守宪法，落实宪政。那么倒是呢，在马英九出场之前，首先出场的是这次庆典的主席啊，大会主席立法院长王金平。 没错， 那王金平和马英九的互动呢，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在九月政争官说风暴之后，两个人在公开场合首次见面。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更是在不遗余力的统计哈，他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到底是有几次握手啊？有人是统计出来5次，有人说是6次。总之呢，是从他马英九上台之前以及致辞完毕之后落座下来，有频频的互动、握手，甚至是帮忙这个递草帽。总之，大家关心的就是说两个人首次见面互动够不够。双方的交谈的气氛，甚至他们的眼神和表情，能不能传递出来一个九月政争之后和解的一些信号？ 是从台面上的表现来看，好像觉得双方已经和解了。 是，其实 要说了，如果就算是心里百般就百般不愿、嗯、可是今天想当然有所有的摄影机、嗯、包括我们，你看光就所有人关注的就是他们今天会是如何的互动，他们脸上的表情，他们一点手势都会是、嗯、像昨天台湾的新闻已经开始就是在炒作所谓的就是关键的八分钟，当王金平讲完话之后，他要走进马英九办公室去请马英九出来、嗯、会有摄影机拍不到这八分钟、嗯、他们两个会干嘛，是会对握握手抱一下 八分钟、欸、对于如果两个仇人来说是很长的耶。 对，那像今天其实从我们刚刚一路这样看过来、嗯、你从这边来看呢，或者甚至说你从他的马英九今天的文告来解读，其实是感觉嗅得到那么一点味道，不要说我不敢说一定是和解、嗯、至少在这边没有在火上添油， 场面上好像双方挺客气。 你说其实像在文告里面刚刚樊楚也大概介绍了几个重要的一些区块，可是马英九从他上台之后他非常强调一个东西，他很喜欢强调一些司法改革， 对 对，贪腐或是什么， 人家自己是法学出身， 对，可是你看他今天 今天的文告里面很少提， 其实我特别在等这个东西、嗯、因为像刚刚王金平在前面讲的时候他特别点到一个人文人情、嗯、然后媒体就会解读你是不是在修理马英九没人情呢、啊嗯？那我就在想说马英九待会会不会在司法在强调司法改革这一块也会去修理一下王金平、 嗯、 可是以马英九向来都会去强调这一块，他在今天反而都没有， 他司法改革提到了洪仲丘的事情以后 大军就比较 改动了一个军法，但是这个好像跟王金平的不是很相关， 对，所以反倒是你说从不管是今天上面的动作或者甚至他的文稿上面、嗯、至少嗅到这两个人没有在火上加油， 这个有意的是不是避开了这一个矛盾，包括双方的这个活动啊、嗯、如果你仔细去看身体语言的话，嗯，说实话马英九还是一贯的有一些小小的不自然， 对，真 的 一点， 对， 包括中间的这几次的笑容哈、啊啊，确实看的觉得，哎，这笑的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在这个点笑呢？嗯、 这也不容易、啊。 其实你看到坐在中间的周美青、啊，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角色，啊、因为在今天之前我就看新闻报说他王金平跟马英九之间会夹这个周美青， 对啊， 所以就想周美青肯定会做这个润滑剂， 很重要。 因为我记得不知道哪一年前两年的一个庆典上，因为那时候宋楚瑜跟还有连战，就这些蓝军的大佬跟马英九闹得非常僵，甚至、嗯、就是在连战也对他很多不满。可是周美青就在这庆典上去抱抱了连战， 啊、 然后主动跟 抱 去抱了拥抱了一下连战、啊，然后去跟宋楚瑜就是讲话、啊。就你会发现每次在这些地方，就是你老公去外面就到处惹来的这些敌人，可是夫人就要去做的润滑剂，然后这样，然后马英九就顺势可以去啊，这样当一下。 是啊，这个有一点这个日本文化的这个味道，这。交际男人交际不行的时候老婆出来说、嗯、感谢你照顾我老公这样、 哎、但说到这个双十庆典啊，其实呢如果台湾是据我了解哈，佩芬说如果是没有这个经济方面是陷入比较大的困境，或者说没有遇上天灾的话，是每年都会有庆典、嗯、那其实从场面上来说呢应该是一个挺欢庆的这样一个 喜大普奔、 一个气氛，但是呢今年呢就有台湾的政客就觉得好像是蒙上一层政治的负面的阴影、嗯、就包括呢主办单位呢他会邀请很多的这个主要的政党主席与会嘛、嗯、但是今年哈民进党的主席苏贞昌他就没有出席，并且呢还在今天早上10点举行记者会、嗯、说呢是宣布民进党将提出倒阁案， 对， 你看到表面上马英九他的表情还算是啊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然，就至少他笑得出来嘛、嗯、但其实在这个围墙外面你就看到大家哇这个倒马的声音实在是不绝于耳、嗯、甚至几个公民的团体已经在昨天晚上连夜开始静坐抗议， 是、啊、这个我觉得在台湾这个操作大家也比较熟练哈，通常大家预计得到10月10号会是一个集中曝光的一个机会、嗯嗯、所以说有大事情都会拿在这一天，好像就是像一个怎么说政治的赶集啊，你又到了周末了哈，大家都出来了，这个媒体也都盯着你，那你这个时候有什么东西都掏出来卖一下了，那这个你有什么意见要表达的哈，就赶紧抢在这一天，反而呢就冲淡了原来他这个双十这个庆典的这么一个意义，好像大家都并不是不关心双十到底怎么样哈，大家是关心啊这个王金平跟这个马英九关系怎么样、嗯、民进党是不是要倒戈、嗯、外面这个公民翘马的抗议到底怎么样， 你看现在电视上 上已经出现开始这个周美青的衣服开始评头论足，哎，为什么这个胸针戴在这个位置的，表达什么意思，为什么穿紫色的哈、 嗯、 其实每年的双十节真的会有一套的媒体会操作，真的就是一套的剧本、 嗯嗯、 你说他会穿什么，周美青会穿什么衣服，他今天晚上的这个晚宴上跟马英九会不会怎么互动，像马英九当年那个吃红豆饼就被周美青给念的那照片对,、 嗯、对， 那会怎么样，周美青会怎么修理马英九，会怎么样，其实这好像有一套的剧本在那边， 但大家好像觉得那都不是焦点。 可是朱明熙刚才点到一点、嗯、就是现在你们仿佛看到这个双十节所谓就是所谓中华民国的生日庆典上、 对， 可是在我们今天所有的媒体关注上反倒是这件事情被淡化了， 对， 我们关注的是政治上更多， 反而我估计啊、嗯、可能在大陆有兴趣了解这个中华民国国庆这个意义的人比在台湾的要多， 有可能。可是你要看其实他2000年真的是一个分水岭、 嗯、 在2000年之前就包括当年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就我小时候就蒋经国这个时代、 嗯、 你会发现在这个日子真的它就是一个庆典、 嗯、 就是一个生日， 蒋介石当年他每年都要放烟花的 对, 对、 嗯、 可是现在从2000年开始陈水扁就是少数的一个领导人上台之后、 嗯、 有所谓就在野党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政治上的分隔之后，它就变成是一个政治秀场、 嗯、 所有的不管你反对或你怎么样都会，所以你说今天如果说有些人像执政者会觉得啊，今天是一个这么欢庆的、 嗯、 是一个 对和谐的一个日子， 大家应该不要把这种东西闹到国际上、 啊、 可是说真的，那陈水扁执政的时候、 啊、 国民党或是亲民党也是这样，他们会到场子上面去打叫、嗯、对，那也是一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已经 直 变了，没错、嗯、对， 这个好像双十节跟这个你说跟国庆啊跟这个本来它这个意义没有什么关系哈，就是一个大日子、 嗯、 那大家有什么东西都赶紧掏出来秀一下。三联华新闻，咱们今天在听到一段这个马英九在双十节庆典上面演讲的一部分，有关是这个他提出的台湾啊怎么样建设优质民主的这一段讲话。 我们不仅经济要面向全球，我们的文明也要向世界看齐。台湾社会的文明在英九的心目中有两大指标，一是公民社会，一是弱势的关怀。身为总统的责任是要在民主化的道路上继续深化民主的信念与文化，以建立公民社会。过去我们在学习中建立民主，现在我们要在民主中实践公民社会。具体来说，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它所展现的面貌就是优质民主，也就是在宪政主义的原则下，人权获得保障，法治得到贯彻，司法独立而公正，公民社会得以蓬勃发展。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好，今天10月10号双十节在台湾有非常大的庆祝活动哈，当然这个大呢也是相对概念的，以这个台湾的标准来说，算是绝对算是一个大的活动，但是规模好，今天举办典礼的这个场地是在台北的这个凯达格兰大道。 嗯， 凯道呢，我经常这个没有去之前呢，我的理解啊，这个相当于哈天安门前面这个长安街的这种规模， 嗯、 你看它阅兵啊，或者说重大的典礼在那边，但是你真的站到凯道上，你会觉得可能这条宽马路哈，就跟你说、 嗯、 不要说大的内地大的这个城市了，可能有一些二三线的城市乃至一个县城，它的中心广场的面积可能也有那么大哈，所以说它绝对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地方。 佩芬听了立刻撇嘴，有这么寒酸吗？ 没有， 我只是说它的面积真的不是很大。 对，就相对比起来，你说比香港的路，我觉得很骄傲，因为我们真的是个四条大路。 哎、跟香港比的话，绝对是。 但是如果我去过大陆，去过上海，去过北京，那比起来那个路，对，可能你在北京过个路，可能过10分钟还是过了， 有可能 的，对不对？可是还好，可是它比较多的是。真的是一个它的意义的象征。其实你说这条路有多大，其实你说从就是领导人的这个办公室的建筑物，它到前面那一段景福门，有一个那个中间有个景福门，然后一个圆环。 我 目测可能你从总统府走到景福门大概是1公里到2公里之间， 大约 对哈、 对，所以其实它比较多是代表的是一个政治上的意义，因为以前那一块东西可能是一个禁忌，是一个不开放的，是一个解严的概念。 对， 可是现在你所有人，你只要去铺好路权，我就可以来这边、我可以是办庆典，我也可以是来抗议，坐在里面的那个人。 是当年这个红衫军的围攻活动哈，就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面来进行。所以你看这个典礼啊，这个仪式哈，虽然说这个大陆跟台湾有不同的这个政治文化，但是在有一些这个上面我觉得还是共通的，就是对于这个仪式的重视的程度哈。你看同样是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国庆日，人家就是搞得这个开开心心，大家吃个汉堡啊，这个烤个热狗，喝个啤酒什么的，通常说美国的国庆日那一天的这个啤酒的销量会大涨。但是在大陆也好，在台湾也好，这个大陆之前这个十一的这个国庆哈，但注意到这个仪式啊，场地有大有小，但是有很多的这个细节还是很重要。比如说今天我们在看这个现场的直播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比如说他的这个主持人使用的那些语言， 是 使用的那些语言都还是高亢的，你在台湾已经很少能够听到像这样新闻联播式的这个语言啊，这个感觉像大陆的这个中学运动会啊，最多出现啊现在经过主席台的是比如说宪兵第几方阵，哎，这样的语言你还是觉得跟大陆的有一些这个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包括甚至是这个典礼使用的一些敬语，啊，这个恭请某某某某某出来哦，这个时候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在大陆已经很少说了，反而你在这里还给你一种非常仪式 的 这种权威或者说庄严的感觉。 倒是你先撇开这些用词，但关键呢是看他表演的时候都是什么人来演，他的这个规模以及他的档次，哎呀，看得出来。你说是乡里乡情也好吧，如果是更多的你在北京待惯了的大陆人来看，就觉得确实这个场面上啊，你说不够那么壮观啊。咱说说哈，咱说说都是他怎样一个流程。其实作为我来说，如果我第一次看的话，非常有这个愿望和兴趣去了解。他首先呢是10点钟就是这个开始，那么开始之前呢会有一些序幕表演，这序幕表演呢就也是向孩子们来这个 唱歌 陆军专科学校、 今年请的是这个原生的 原住民 啊。 好，那么开始之后呢是先大会主席来致辞，致辞完了有这个侨胞代表致辞，侨胞代表致辞呢是安排在马英九的致辞前面的、然后呢在侨胞致辞完了之后呢就有这个国庆礼赞啊，就是我们看到的基本是唱美声唱法的那种、先唱一会儿歌 啊， 唱完之后呢马英九就出来了。一开始呢是预计他是10点半的时候出来，是由王金平去请他出来、这个时候是媒体最关心的。但是今天呢时间也算了一下，是提前了3分钟，他10:27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就开始讲话呢是不到半个小时，20分钟左右，讲完之后呢就入座了，入座完了就开始戴帽子。这个帽子是有讲究的哈，据说是台湾自己这个做的 手工 艺品， 它是有台湾特色， 但看起来你就觉得像个确实是个岛国的样子， 像一个旅行团的帽子，真的让人想到如果说用一点鲜艳的颜色的话、 你就觉得这个 在前面导游旗一挥， 海岛上的地区啊会有这样的一些习惯。 其实这个我觉得它这个帽子的样子哈，其实是巴拿马草帽的这个原型、如果大家这个喜欢读历史的话，宋子文以前是他的标志就是戴巴拿马草帽，甚至他在躲暗杀的时候、杀手记得就是戴那个草帽的那个人、这个在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是属于一个很洋派、很时髦的一个装饰， 很绅士范儿。 但是今天戴这个草帽呢，你要不然就是在夏威夷度假，要不然呢就是一个旅行团。 好，接着呢有个表演，表演是什么人呢？包括这个宪兵勤务连警卫排、还有这个后备宪兵重型机车队、武艺表现优异学生代表。什么叫武艺啊？武艺表现 德智体 美劳、 对， 德智体 三好学生嘛，三好学生代表、 德智体美劳、跟大陆很相似。接着是惠文领袖幼儿园、然后还有三信家商、树德家商， 不同学校就做不同的表演、 接着就是 对 台湾戏剧学院，这基本上是文艺表演。一开始是有一点像阅兵的感觉，而且今年我看到有台湾媒体还专门说司仪在给这个募兵制做广告，意思说你看我们这个仪仗队表演的很精彩呀、大家去加入军队吧，从军吧、估计也是反映到现在募兵太难了、 这个你看这个阅兵式这一点哈，其实大陆每5年哈，或有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每10年，反正逢整会有一个阅兵。其实在阅兵 通常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我、上一次阅兵的那一天我正好在北京、所以我还这件事印象很深。我住的那个地方呢离天安门广场这个直线距离也不是很远，所以之前一个月就是晚上就开始排练嘛、然后经常哎晚上上街买个东西，哎这边这个兵哥就把道路封住，然后轰隆隆一辆装甲车开过去，然后就在那边排练。然后在典礼那一天，哇，就我住的那个小区就呼呼那个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哇，你觉得这个场面这个阵势真的是很大。所以我也去搜索一下看台湾之前搞的这个阅兵，哎，你会觉得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它这个场地限制还真的是有一点。你看这个北京前面这个阅兵它夸夸夸夸可以走大概3公里吧，这凯道一走就转弯了， 对 所以走不了多久就看不见了。 不，它走的也不是凯道的那个直的、是走横的那个，就是应该重庆南路的上面的那 okay, 那一段、对，所以他只会离开尽头、但是他还是可以继续走。 你就会感觉就是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大家还是希望把这个阵势摆开来做，但是有的时候地方就比较小，那你就这个兵哥们就站不开来了，所以就只能走这个小的地方。 其实台湾人对每年的国庆这个庆典是期待的吗？ 期待，说真的你要说其实已经麻痹了，就像我跟你说以前你真的会觉得它就是一个生日，大家可能以前我小时候是真的家里就家家户户会插旗子，真的会的、我们还有那种大的，不是那种小的而已、还有那种大的可以拿来插的， 是真的有那样的气氛在、可是我刚刚说在2000年之后其实你慢慢看到更多的是对立、是冲突、所以大家宁可不要看。就有时候我会觉得像我相信马英九今年想要把它也许是搞得热闹一点、也许也是希望在这个气氛上面能够去凝聚一下， 是、 凝聚一下大家有个向心力、或大家共同去关注一件事情，那晚上还有烟火、大家就喜欢看。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现在的台湾人他知道，你看知道会抗议，知道你讲就是这些话，我宁可我就把它当成一件假期，我带我小孩到处去玩、晚上看看烟火、大家全家人吃个饭、但是这一天的意义，实质上的意义其实我觉得已经早就没有、 你看这个我觉得是很有特点的一件事情哈。你看在大陆很多的时候诶谈到这个台湾的民主带了很多期待，或者说甚至是有很多赞许的意思，但是在台湾呢、你会发现就普通人从政治的公共生活中他采取一种退出来的一种态度，就觉得哎实在是太烦了，我退出来，我可能他真的民间生活哈，这个台湾这个普通人的生活仍然是非常的这个日子过得很好，但是你在公共领域大家普遍充满了一种失望的一种情绪。这反过来大陆就是完全的一个翻过来，你看今年央视也是在国庆的这段时间搞一个这个你认为爱国是什么，哇真的我相信很多人是真心的，哇一谈到这个爱国热泪盈眶，然后真的很激动。你包括在10月1号在天安门广场上看这个升旗典礼的这些人、我相信大家都是真心的。但是在这个大家对于公共领域充满了兴趣的时候、你不一定在公共领域就是政治的这个情况，你这个社会的程度是倒过来的，大陆的这个社会组织力量相对来说弱，它的政治公共领域的发言权比较差，但是它的热情又很高。台湾呢社会力量其实很大，但他有的时候公共事务他宁可不讲，觉得我讲了还讲得烦。 可是我觉得这是在媒体上面要负一个很大的责任。我前两天就跟我的一个做台湾现在在做政论节目的一个以前的同事在聊天，他觉得最近很烦，为什么呢？因为就从监听风暴，就从这个官说风暴演变成监听，在整个风向的转变，他觉得呢，就是现在只有骂马英九才有收视率，才有市场。所以即使说大家都觉得我们可能也要关注到柯建铭本身的司法的一个问题，这个关注的事件，可是我们不能因为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目标对准马英九，所以你会发现不是不关心，其实你发现在大多我们讨论过台湾公民社会的现在的一个发展，其实在关键的时候这些人是会站出来的。你说现在我觉得啊我好烦我麻痹了，可是你说在2016年我该投下我那一票的那一天，其实我会的，所有人会站出来的，只是平常的时候因为说真的就是媒体不断的就是炒作一件事情，然后把它也许极端扩大或是怎么样，你看不到可以有结果的那个方向，你只会觉得很烦。所以大家在这时候选择我不听我不看，但是大部分的关键就是关键选民中间选民其实是会，你说像之前洪仲秋的事情，或翻包括反核，你说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平常你不会见 沉默的大多数 台面上的人，他们会出来。所以我觉得台湾只是在这个平常你可能看不到这一群人，但在最关键的时候这些人都是会站出来的。 有的时候我觉得跟这个领导人他有没有一种神秘感有关系真的 你露脸露的太多了反而不神秘。 没错，你看就比如说 马英九他刚刚讲完话，我们看到已经媒体已经披露出来他的整个全文，但如果放在大陆，哇，要是习近平、胡锦涛，你讲 以新华社通稿为准、 当然第二天一定是新华社、但是接下来就是全国各地开展学习什么什么的、热潮，就开始仔细研读、其实你看他几千字当中的文稿当中，如果放在大陆的背景之下、一定是有一些话你可以拿出来去给他推敲，或者说你能够秀出一些将来政策一些方向、但可能会不会领导人也是有疲惫的感觉，就是不管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关心的了， 对， 我只要表演好我跟王金平握手那几分钟，我只要笑好我只要不会好像脸色上看起来我要跟他 再次起战火就 OK 了、至于我要说什么反正你们也不会在意、我就更加不会去我就更加不会去专心于我整篇的那些文章或者要怎么去描摹我将来一些政策大方向，就甚至领导人会不会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气氛在、反倒更加削弱他要真正做事情一种热情和、 其实我觉得还是真的回归到媒体的一个现在的质变，你说在过去陈水扁八年的期间、每一年的这一天其实我要高度紧张，为什么？我就等的就是这一篇稿子、虽然你说现场也是有在野党会去抗议、可是我就是要这边，为什么？因为我很关注他的两岸， 是、 这是他最重要的，他怎么去对美国去交代、他怎么跟中国大陆释放，这是所有节目会去关注的、可是马英九其实说真的， 因为你在觉得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悬念， 真的没有，因为他现在最大的结是在内部、就在于好像现在看不到能够解开的这个地方、在在野党也不会饶过他，所以你其实他能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今天也是一个对比，他在他的演讲稿里面特别去不断把他的政绩再从头细数， 对、 他举了很多很多实例， 他把洪仲丘的这个事情也算是他的一个政绩了， 就每个政绩我告诉你，其实你看那个围在那个巨马前面外面的那一位都是在讲马英九无能、可是我在这边稿子我要告诉你，其实我做了很多， 我真的有做事， 我不是无能的、 对， 所以在那个对比性还是有的，所以我相信他对这个文稿上还是有他的期待，也希望去展现一些能够带来的一些讯息了。 好，那接下来看今天下午哈，可能就开始密集这个全面的解读。好，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再休息一会儿吧，等会接着三 D 化新闻说今天台湾的双十节。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在这个今天台湾的双十的庆典上面哈，有一些内容你其实跟这个大陆的有的时候国庆的安排还是找得到相似之处的，比如说也有这个少年儿童啊出来唱歌啊，然后当然军人的这个表演啊，但是我觉得大陆最壮观的这个场面台湾现在没有办法复制，就是这个人肉 LED 的这个牌子啊跟这个花车， 目前只能在中国和朝鲜看得到，估计 对， 以前我们是有的不是不能 是吧， 对， 以前怎么排这个字的， 以前就中华民国万岁了、因为我刚才 也是在凯道上面吗， 在凯道上， 不是，那要多少人 排得出来的，真的排得出来的多少人 我相信你肯定排得出来， 我不知道，但是呢那时候挑的真的都是台北，就是最顶尖学校，你说北一女啊，中山女高，集美女高，就是要挑到建中这些学生、就挑的都是精英 优良的学生， 最优良。我在讲说以前我的前老板李彦秋啊，就常最跟我们讲说他以前念集美的，集美女中的，然后每次只要在这个双十节他们就要去排啊、而且真的要很长时间去， 对啊，要排整齐嘛， 非常整齐、所以那时候是有，可是刚我们也提到，就是其实这几年来说真的学生就孩子的人权真的高涨、因为我还记得前几年我还在台湾的时候有一则新闻，就是有一个学校就是要在这个双十节上去表演跳舞、所以他们要排练、可是后来爸妈就觉得你就都把这时间花去一个就不知道干嘛的一个节、对，可能也许爸妈比较绿，不知道， 对，他爸妈可能不认同国民党， 对，也许这就我浪费这些，我不如让我的小孩去读书，为什么呢？所以就会抗议。所以在包括说，你说其实呢，前几年有一些例子，就是有一些学生可能站在下面，他不见得排字排，他就站在下面，就也许听，就凑个这些 凑人头， 对，凑人头的时候就有昏倒的 啊。 因为现在小孩确实是比较抵抗力， 有的时候太阳晒久了也很难说、 对，那你说这样子动不动就咚咚咚倒，就其实在这个庆节上，就我觉得也是不太好看。所以现在其实尽量都比较少人。 人性化一点， 对啊， 其实是有这样，但是自排这我们以前也是排过， 嗯，但现在大陆也会啊，就比如说，嗯，我们看到新闻，哪校庆了，就让孩子们就冒着什么酷暑啊，又或者冒雨啊，还是也会上新闻。 这个是少年儿童啊，这个是 大家慢慢有这样一个意识， 最常见的道具， 说不能是完全所谓的这种工具化的使用哈。 对，这个所以还是有改进哈。 好，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两个人的致辞，王金平和马英九。刚才佩芬讲到，王金平讲了几句呢，他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其实看到大陆有一些杂志，比如说《新周刊》，他们也是做过一些台湾的深度报道，回来的时候封面就是这个台湾， 这个是变成了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策划。 马英九他的致辞当中也是有相呼应的，说你看我们台湾最宝贵的就是，说的原话是说处处有志工，人人有爱心啊，也是讲到这样一个非常温情的一个人情社会，还讲的什么不怕路远就怕无方向，不怕困难就怕意志不坚。嗯，这如果放在大陆的话，基本上是领导人最高指示，你能够是给底下的群众是致以非常多的一些鞭策的动力哈，但是放在台湾，估计你从这个层面上解读的话，是不会有什么样的进一步解读的空间。倒是我刚才讲的王金平他说的这些人，我看到有另外一些评论就讲到，为什么现在台湾哈，说给人家感觉是有两种图像。第一种就是所谓的政治层面，就是台湾的民主政治，说它20年以后呢正在迅速的崩塌，就所谓的马王之争呢，证明马英九呢他不但好斗，而且心狠手辣，而且是在破坏民主宪政。 以前大家觉得马英九能力不一定行，但是人是个好人，现在可能在颠覆大家关于他是不是一个好人的信念。 对，但是另外一个层面你有看呢，就是台湾的民间社会它有更大的能量，就是让台湾脱胎换骨的成为一个无与伦比的美丽小岛，可能也就是王金平和马英九在致辞当中都讲到最美的风景，这个人是怎么样让这个小岛变得好看。所以呢，一面你会觉得，如果是从政治上来说，是媒体这个张铁志先生号外的主编说是妖魔肆虐的鬼岛，但是另一面呢，你又说这好像是一个宜于生活的漂亮的美丽岛。这是很多人目前对于台湾一个很纠结的这么一种定义了。 你要我就刚刚一直在说这个典礼的这个规格或者说场地小哈，但是你要平心而论，现在可能去台湾旅游多的话，有的人觉得哎，台湾这个风景非常好什么的，但是平心而论的话，这个台湾有的时候自然环境还是蛮多挑战的，或者有的地方其实还蛮恶劣的。 是， 所以以这样的基础，它在很多比如说首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一个地方，在地震带上面，然后又每年哎呀这个台风总是能够吹到那边，那包括历史上这也是非常纠结，然后折腾来折腾去。之前有一个说这个台湾的三民主义啊，是这个难民、移民和殖民哈，这个先天条件绝对称不上是一个好的地方，所以说你必须要靠这个人的后天的这个筚路蓝缕哈，才能够这样把这个事情做起来。所以你从这点上来说，确实还是你必须得佩服这种台湾人现在这种精神。 对啊，你看今天解读到大家就两个王跟马之间都在提强调这个就是人，就不要像说一般的普罗大众的这个精神跟他的美。你说如果在解读上，我会觉得就是政府不行，小民要靠自己，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很多的这些不是小人，是小人物的凸显冒出来。因为我们得要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就是要靠自己才能够去生存下去。可是你刚刚讲到，就是刚樊处讲到说妖魔这个，或者是说马王之间，就好像把台湾的民主带到了一个好像现在到这个境界。可是我觉得另一方面去看，你先从马王这两个人的这些情感纠结来看，我倒觉得从他们两个身上也看到了人的无限可能。他们也不是因为今天是九月份才开始，就开始两个人才开始。他们从在2005年在国民党在选党主席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砍的互相砍的。那时候马英九对王金平是毫不留情的。可是你看他们从这边8年，也不过就也是可以这样抱抱笑笑，也可以相安无事的。所以说真的，政治不就是这一回事？ 这个佩芬这一说到，我提醒了哈，你不要看马英九跟王金平闹的是很厉害，但是你看今天照样不管握手5次6次，还是这个拥抱啊、谈话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政治的示范。 对， 就是你建立一种游戏规则，我可以跟你，我有我的对手，我有我的敌人，大家可以有意见不合，但我不见得会把你往死里整。我在比如说我在必须的时候，我们有一定的底线，一定的规则，比如说台面上我们该是行礼如仪的地方还是得行礼如仪，包括你 这个落败的人你会承认失败，这个我觉得也是恐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你不仅仅知道你在赢的时候你怎么去做，你输的时候输不输得起，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是政客一个基本的应对上面的技巧或者技能、啊、你必须得这么干。 你说的低一点是技能，说的高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底线的一个问题、啊、 对，其实还是，而且在讲到说现在就台湾你感觉上走进一个死胡同好像无解，就包括我们上礼拜谈到美国、嗯、好像你不觉得民主发展到现在好像就变成一个不知道，大家好像变成一个困境。可是就包括之前来香港就演讲那个詹宏志先生也讲、嗯、就在台湾每4年就可以去换一个， 对， 所以你选10个好吧，选50个，你选不出来两个好的吗？ 嗯， 那马英九，从马英九身上我们测试到了原来一个好人可能也会做不好。 嗯， 我们测试到从他，那从民进党身上是原来穿草鞋从街头革命起家的原来也会贪污、嗯、这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民主试炼场。那在下一次当台湾人民有机会再投那一票再选出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可能会更加的挑剔或去无存觉去选出个更适合台湾现在长相的一个人哦。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有时候我觉得在现在为什么大家那么烦，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好像不管是你说苏贞昌或者是任何国民党里面，他们都觉得一个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是我觉得要为台湾的未来，我觉得要为台湾好。可是有时候就刚我们要讲在政治上他有时候必须要有一些你是你的底线，可是在台面上你必须要有一些行为。就像说如果在现在大家觉得是一个朝野对立的这么严重，社会也越来越分裂的时候，我觉得在台面上的这些政治领导人、 嗯、 他们是有责任应该要去做一些事。就像说如果在民进党他只是在这个时间上我说他今天宣布我要提倒阁、嗯、那你可想而知这个成案之后在立法院会是一个非常冲突对立的地方、 啊、 然后所有的施政没办法前去，它是另外一个困境、 嗯、 或许民进党觉得我在这时候我强调了我的立场、 嗯、 对，我要就是抗衡马脚。可是呢如果这时候我们幻想，如果说这时候所有的这些在野党的领袖他都能够在这时候我们大家坐下来去谈、 嗯、 去思考台湾的未来，我说真的这真的会把所有的分数都做给马英九吗？不会。 嗯， 这时候其实在2016我不相信如果现在就算是民进党坐下来就是帮马英九去寻找一个出路， 嗯， 他就是会帮马英九所有的政绩都做到马英九这样，不会。可是所有人都不愿意做这件事情，没有人愿意踏出这一步，因为我生怕我不小心做的这动作你得利了我会损失了、 哎、这个其实就说到可能是这个政治的这个玩法哈，我们刚刚说你可能先得有一个台湾最早开始民主转型有这么一个基本的规则，然后呢再有高阶一点的规则，比如说你这个输的人你要懂得承认失败，还有一个规则我觉得也是恐怕再更进一步的，就是你要明白是妥协。包括这个其实这个妥协的原则真的是非常难掌握。你看美国现在这个政府关门处于僵局的这么一个状态，美国人也经常出来抗议，我看到很多这个示威啊 compromise is a good thing， 你们要学会做妥协。但是这个妥协很是一门高深的艺术来着。你看你在美国人家玩了这么多年也没有玩出来到底什么时候应该妥协，我怎么样的方式来妥协是更好。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说这个方面的这个路恐怕是更长的一 点，就在学吧。好，那另外讲，其实讲到说我们刚才也在聊天，私底下聊天讲到今天呢除了今天早上的这个舞台之后晚上其实还有一个晚会， 对， 那其实通常也是说媒体关注焦点就是就大家吃什么东西啊，就马英九会不会又被周美青给骂。 马英九上一次出现是因为大吞一个红豆饼，吃相非常难看。 今天晚上的桥段是已经安排好了，做棉花糖是吧？ 对，会有棉花糖。然后据新闻报道，就是说马英九就会亲自的做棉花糖给这些方 销的、哦。这个真是令人期待。 对对对， 好吧， 马英九每次涉及到有这种表演性质的活动，我都特别期待。 你看吧，说到民主啊，咱觉得不管是美国还是在台湾，它都是一个迂回的、痛苦的学习过程，这是马英九的原话。但是说到一些啊比较轻快的一些政治上面的小插曲，仍然是觉得很多的很有意思的桥段是值得大家去玩味甚至是拿来借鉴的。就通常如果你是他刚刚上台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他啊非常亲民啊，很可爱啊， 很帅啊， 这个领导人你看另外一面真的是很让人讨喜的。但到现在为止呢，晚上再看看看他这个棉花糖做的行不行，接着估计在台湾又是一轮新的舆论风暴。 是， 好，那么今天台湾双十节呢我们就暂时关注到这里，接下来的有话直说呢依然是请你一起来讨论到底马英九和王金平在9月政争之后首度的破冰见面以及握手，能不能传递出一个官说风暴之后两个人和解的信号，你怎么看 两个人到底能不能够和好哈？欢迎打进电话来发表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 听众呢是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了，我们听首歌马上回来。

好，欢迎来到三 D 花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樊素。今天是台湾的双十节，那么马英九呢，也是依照惯例，在双十节的庆典当中呢，都会发表一番致辞。那么在今天上午大约是10:50的样子呢，马英九就完成他的致辞，并且呢是看到他致辞结束之后呢，就回到观礼台上，跟立法院长，也就是今年的这个大会主席王金平是频繁的互动。那么可见呢，大家是觉得这样一个9月政争之后，这样一次首度的互动和握手呢，是不是显示出他们一个和解的信号？来，请大家发表意见。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向听众的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意见扩音的功能已经开通了。好，我们先来听到今天第一位听众，是来自于在内地的一位香港的先生啊，姓侯，侯先生你好。 哎，你好。 你怎么看的？今天我们看到马英九和王金平哈是终于有了一次新的互动，你觉得这是能够嗅出来和解的一种味道吗？ 当然了，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好事。因为我们知道嘛，这个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内无派是千奇百怪。我们党内部分派这是不奇怪的。但党内的一些意见的分歧。派别的 侯先生， 你好。 好，没关系啊，侯先生可能是线路有些问题，没有关系。我们现在连到的是一位广东的黄小姐，黄小姐你好，你怎么看的？ 你好， 黄小姐，能听到我说话了吗？ 可以。 好的，我们今天说到的是马英九和王金平在台湾的双十庆典上面的互动哈，你觉得这是他们已经是在和解的一个开端了吗？ 我觉得不会，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有点言之过早，我并不会认为他们能够和解。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一次像王院长的关说案，其实是已经是踩到了就是马英九一直都很坚持的一种道德理念的一种底线。因为马英九一直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其实我还蛮佩服他，因为他的性格很正直，但是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刻板，包括以前在大选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风格都不是一个愿意委曲求全的人，加上王院长这一次确实是涉入到关说一案，让他也之前他自己也强调比谁都感到痛心不舍，但是也没有办法，必须要挺身而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根本性的一个问题。其次的话呢，我其实也觉得，虽然说他们两个人握手言和，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为了整个党派的团结来看，但是其实这一次，无论是对马英九还是对王金平，两个人的威望呢，其实都已经是一落千丈了。 是。 所以我也不认为说这一次的握手言和，所谓的这一次握手会带来言和这么这么积极的一个影响了。 好，总之现在还是言之过早，还要看之后有什么样的动作哈。好，谢谢你，这是广东的黄小姐， 谢谢你。 好，我们再来重新接听刚才没有说完的侯先生啊，侯先生，你有什么样的补充吗？ 我觉得两个人呐、根本上在这个事情上，前一段的这个事件上就应该和好，这是两个，他们俩不是普通的国民党员， 是 他们是高层的领袖，他们应该有相当的政治上的一种胸怀，宽，你说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是应该和好？ 应该和好，而只有和好才能保持国民党的团结，以及保持这个对两岸统一和东亚的统一，对台湾今后的发展都有好处。 好的。 一个政党一乱，你看连个议会都开不成了。连个那个还能搞得好经济，还能搞得好民生，还能搞得好两岸的和平统一，啥都顾不过来了。 是，好的，谢谢您。好，谢谢您，侯先生。 胸怀。 好的，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了，也收到您的意思哈，觉得现在不管是有没有和好，但是应该和好，这是大家最希望看到的一种结果吧。好，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你好。 刚才听到了几位听众的观点哈，你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我又来这个工作来了，谢谢啊。我觉得这个刚才你说了一句，这个今天的规模双十的规模小，但我觉得比全运会好看。完另外呢，中午看凤凰电视新闻，俩人握手挺自然的，而且呢也可能没有雾霾吧，俩人气色很好是吧？ 他们党的同志很高兴吧。 嗯， 我觉得这次握手以后的俩人的关系呢，没准的峰回路转了。 嗯， 因为为什么？一，马英九这次也没丢面子，前一阵民调下调，说明你们不是反对我这么做吗？那我就不坚持原则了，我尊重你们是吧？而且呢，你们老说我软蛋，这回我也给你们露了一手。 嗯， 我也不抗告了，我放你一把，你立法院你得帮我吧。王金平呢？喂， 是 喂， 嗯，赵先生， 王金平呢？他也不错，法院呢？也支持他是吧？结果呢，他在全国人面前也没丢面子。最大的好处你知道吗？他没想到的是，民进党本来想浑水摸鱼，支持王金平搞掉马英九，没想到俩人这么快就好了，而且俩人这么好，民进党心酸酸的。而且这次他们这么闹啊，是最没风度了是吧？应该在旁边看，这样呢，柯建明这些人呢是就比较臭了是吧？ 好了，谢谢。 而且最后一句话我就说， 嗯， 他们这么一闹呢。国民党同志更加团结了，下次的也不是他们俩参加大选， 嗯、 估计啊，国民党推他们俩推荐出的人，大家还支持，所以下次还有戏，反倒坏事变好事了。 好的，谢谢谢谢，这是北京的老朋友赵先生。好，沈阳的孙先生能听到我说话吗？ 你好，主持人。 嗯，您怎么看的？刚才几位听众都是发表各自不同的看法，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而且是应该和解。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哈，其实这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一个信，对于当然对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对马英九来讲，不是什么很好的一个和解的信号。 嗯， 因为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是由来已久了。当年呢，在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两人就有过很深的矛盾，而且在党派推选这个党主席竞选总统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矛盾。那么两人之前呢，已经是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一个不和谐的因素。那马英九呢，也想利用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扳倒王金平。那么这样的话呢，两人之间呢，没成想这样的也本身是能够得到大家普遍民众所支持的这么一个案件一个案例的话，那没想到引起了很大的社会的这种渲染啊，使得这个马英九呢，目前变成一种你是不是能够。接过这个王金平伸过来的手，能不能握一下？能不能够两人在大众的面前表现出我们还是以和为贵，还是以这个国民党的大局为重的话，这样一个感觉。但从内心来讲，马英九是极为不愿意的。那这个是对于他来讲，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扳倒这么一个影响到自己以后这个政局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不见得说是像这个很多人议论说这个你看有这么一个和局啊，大家有这么台阶 是 吧，共同来致辞，然后维护党政这个统一啊，不要内部分裂啊，等等等等。但我觉得不会啊，我觉得还仍然不会，这样的僵持的局面还会持续下去。 好，这是孙先生的看法，觉得不是非常乐观哈。好，谢谢你孙先生。也确实我也听到另外的一些看法，觉得哎，这都是表面上的功夫，也不知道表面上是握手，但是私底下的有些的程序呢，还是必定是要依照法定的程序来判。那么我们目前是看到媒体有统计过，是至少有五次的握手的互动哈。那么接着下来，国民党和马英九还有王金平会有再进一步的动作吗？我们再为大家持续的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收听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再见。